佢連茶餐廳咧都有紅酒賣，個個都聽過 LaFite 個名噶啦。但係點樣分得出嚟 LaFite 咧，先至係真功夫。 嗱，我哋會請埋啲嘉賓嚟同我哋天南地北乜都噏得一餐，即係品酒嘅嘢。嗱，我只係識做甜啫。 飲杯好過啦。系好，又翻嚟今日呢、這个节目叫做酒标敲你个头。今日有啲特别啦，今日我哋除咗讲酒之外咧，我哋今日上一堂投资嘅课程啊。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香港政府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嘅副教授麦瑞才先生啊。阿 Billy， 阿 Billy 就系、是、即系除咗系即系投资嘅专才之外啦，财务专才之外咧，仲系一位即系葡萄酒嘅即系爱好者啊。咁以往佢都出过即系一啲书系讲葡萄酒嘅。咁可能我哋都会俾张相大家睇下。嗰张相就系、是、即系以往佢出过一本书，呢本书叫做《葡萄酒》啊，第一篇啦，呢个系第一稿嚟，好似 系咪？系一个第一本。 后屘就再出咗左岸系嘛？系右左右岸。 跟住就系啦，跟住就将我以前写嘅稿啊，跟住就集合埋两本书。 跟住咧呢本呢两本书咧就即系有个即系国内嘅版本啦。 系啊。 咁我当时咧就。國內的人咧就拎本嚟當係聖經一樣噶啦，即係原因點解咧？因為好巨細無遺，就寫關於啲支波爾多酒嘅明星酒莊啦。咁呢樣都唔係最特別，最特別就喺裏邊你有啲防偽嘅。 係，其實而家冇曬啦，冇曬用途噶啦，已經。 但嗰時就個個拎住本書啦。我以前咧喺以前喺酒行嘅時候咧，咁有時會框下啦。有人拎住本書嚟，我話我跟住本書，我要買呢八款酒。 OK， 係啊，淨係有呢個情況，即係初初國內都開始興飲葡萄酒嘅時候，或者係專係有飲波爾多酒嘅時候，都有出現呢個情況。咁點解即係當初會寫呢本書咧？阿 Billy， 其實寫本書你知我專業我係財務噶啦，即、就、係、是、教金融噶啦。飲酒咧係純粹係興趣嘅啫。咁個故仔就係響大約響2001年左近啦。嚇、咁當時咧，我哋已經係響大學教投資學啊相關嘅課程嘅。咁樣當年咧睇到新聞，佢話喂。2000年嗰陣時發生咩事咧？2000年都有幾樣嘢嘅。第一咧，千年蟲啦，就冇事發生啦。咁第二咧，就係話2000年嗰個年份咧，就係、是、響酒入邊咧就特別嘅，因為你以前咧係19XX年噶嘛。咁你去到2000年打後咧，就已經係去到另外一個世紀。而當年嘅報道咧就話：喂，係2000年嗰年咧係好靚嘅年份，啲葡提子豐收喎，世紀靚年喎。咁啊，於是乎咧就引起我興趣啦。咁因為英國讀書嘅，咁所以英國都間唔中都會飲下嘢嘅，飲下酒嘅。咁啊，睇下喂，究竟葡萄酒有冇呢个所谓嘅投资嘅价值咧？咁而当年咧就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波尔多期货啊嗰啲嘅买卖嘅。咁而嗰阵时写就话喂卖咯，即系有冇系去玩下咧？咁嗰阵时我破咗宗旨都仲系当年都仲系后生啊。咁咧就破宗旨就话，如果我要了解一样嘢或者教人嘅话，一定要玩过嘅。即係無論是股票啊、期貨啊、期權啊，都玩過噶啦。咁你話係冇玩過另類投資喎、啊？咁佢既然嗰年世紀靚年嘅話，咁啊諗下啦，投資我係講兩樣嘢啫，一就係、是、嗰個回報，第二個風險。咁我哋先講風險先，最壞嘅情況咧就係話。誒買咗翻嚟飲咗佢啦，即係葡萄酒係全世界最 liquid asset 啊嘛 ，liquid asset 最 liquid 噶嘛，係咪先？你最壞嘅情況咪飲咗佢咯，係嘛？咁第二樣嘢就係話，咁回報又好似幾得意喎。咁啊睇翻以前啲一啲報道啊，一支靚嘅酒啊，嗰陣時就可能隨時係過萬啦咁上。嗱咁而家嗰陣時過萬就好犀利啦。譬如嗰陣時啲 DRC 嘅 Romani Conti 啊，嗰陣時都係覺得係萬零兩萬蚊啊。 而家十萬到啦， 而家十零萬到啦，係嘛？ 咁十零萬買支液體 係啦。 咁睇資產， 咁你有個回報好似幾吸引，咁啊單曬係最壞，就自己飲咗佢。咁啊問題就係、是，第一，如果我諗下我自己飲嘅話，我起碼買一支酒，就算我賣唔去嘅，都要自己喜歡飲先得啦。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咧，就不停咁樣試酒啦。係由嗰時開始，咁而嗰時咧亦都有參與少少個期貨，而開頭諗嗰陣時咧，唔係諗住去賺錢嘅。開頭諗嗰時諗下認識咗先，有機會咧先賺錢咯。 當時嗰個市場咧都冇好似而家咁透明啊。咁啊，即係有啲嘅即係炒價嘅升跌都其實都係好睇自己，你究竟識唔識行內人嘅，或者你冇乜指標去睇噶嘛？ 嗱，嗰個年代咧就係咩情況咧？香港嗰時咧仲係有葡萄酒税嘅。即係仲係好高嘅嚇，咁啊嗰陣時試過六成又試過，八成又試過嘅，咁所以咧香港咧嗰個嘅買酒咧嗰個嘅即係環境咧冇而家咁方便， 第二咧，當年因為有葡萄酒商嘅關係咧，參與嘅酒商係好少嘅啫。而因為我英國讀書嘅關係啦，咁而當年咧，頭先所講點解要講二千年咧？自千年其實係一個互聯網之後發生嘅年代，而嗰陣時互聯網已經興起啦。咁網上邊咧，除咗傳統酒商之外咧，就出現咗一啲所謂嘅互聯網嘅酒商、，Internet 嘅 store。而當時有幾間嚇，即係喺英國做開嘅，就係、做開一個嘅即係互聯網嘅純酒商。咁、我接觸嗰陣時咧，我就唔係喺香港同啲酒商買嘅。即係 英國㗎， 係啦，當年啊，嗰間咩 W 酒商啦，都未曾有嘅，係啊，咁而係講緊啲酒商都係香港一啲細啲啊個體户為主啊，又或者係一啲大嘅百貨公司嘅地下，專係賣食品啊，咁啊拉埋係賣呢一個酒嘅啫，咁所以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方便嘅，咁但係咧我所了解咧，因為睇翻一啲外國嘅報道啊，講下啲酒靚唔靚咧，係一啲即係好明嘅名牌。咁而你知道啊，嗰、那個葡萄酒嗰個嘅參與咧，你都要個酒商有酒賣先得㗎。咁而個酒商有酒賣，一定有一個嘅 allocation 嘅話咧，佢一定要係好傳統。譬如話歐洲或者係英國嘅酒商，我先攞到啲貨嘅。咁所以我開頭嗰陣時我參與咧，就已經係喺互聯網㗎啦，即係喺互聯網上邊買賣嘅最開頭。咁所以頭先阿蝶你講個問題咧，就唔係太大問題。個原因就因為根本。我是買那些呢就是在外國是拿到 allocation， 同埋那些價相對嚟講是透明度高。而那個年代點解會參與？因為有互聯網有 internet 報價，我看完個價錢先買的嘛，我不會走去問下佢喂支辣 fit 嚇值幾錢啊咁樣，唔係咁問法噶嘛，列曬出嚟邊啲啱價，邊啲覺得係 OK 嘅，咁先參與咯。咁同埋嗰陣時咧，即係我哋都用咗啲比較上會係專業啲嘅做法啦。咁我哋都參考啲評分噶嘛。而當年咧係 Rob Parker 咧，咁佢哋嗰個評分咧係最權威的。 權威啦，係 咯。咁而嗰啲嘅分數啊，已經係擺曬上網噶啦，基本上你就可以好透明度好高去了解。而係喺嗰段時間先係開始嗰個互聯網喺嗰個葡萄酒才開始慢慢去興起，而當時我們參與那一兩間的公司即是面世了可能三幾年而已，它都不是說在英國一個很傳統、或者是一個很大間的公司，但是經過現在十幾二十年的發展的話都變成在英國裡面來講做 wine matching 都是最大的幾間之一來的。 OK、 葡萄酒投資即一直都是講緊可能是波多酒啦、當年你去揀嘅酒，除咗睇分數之外、你自己會唔會睇自己啲喜好去揀，中意邊只啊去買？定係我好分割嘅？我咧 就 無論葡萄酒同 買 我自己喜好還 是即係談戀愛就談 戀愛。嗱呢個咧就吊鬼嘅之處啦。嗱，因為嗰陣時即係諗住都係做一個研究嘅啫，成功就另外一回事啦。咁你係去研究嘅話，梗係即係好似神龍試嘗百草。咁所以咧就開頭咧就會咁樣。嗱，因為佢好多。譬如話你波爾多酒，你已經有歷史噶啦嘛。譬如話1850年嗰個嘅 classification 啊，嗰六十幾個酒莊咧，其實一早已經係有噶啦嘛。咁啊，開頭就定一個 target 個策略先。嗱，最簡單啦，先響呢個左岸呢個 left band， 即係1850年個 classify 嘅六十一個酒莊，起碼都試一雲先啦，係咪先？ 六十幾隻 六十個酒莊試一雲，嗱，當時係好難試得曬嘅。個原因就係香港當時嘅酒莊唔多。咁一開始我哋係唔會係響英國以一箱一箱咁賣，因為如果你係響外國用呢一個酒花方面買咧，通常咧都要十二支為限噶嘛。咁但係我個問題就係、喂，我買咗之後。我未必喜歡嘅喎，咁點算咧？或者嗰個風格啊，或者係嗰個嘅味道，我唔喜歡，咁點算咧？咁啊最簡單啦，咁喺香港買咯。香港咧就唔係話一箱箱買啦，一支一支試一下先。咁咧當年已經係要係個 target 咧，就希望好快脆飲曬嗰六十幾個酒莊，跟住咧就決定邊個酒莊好或者唔好，先至咧就再決定咧就買落去咩酒度。咁嗰陣時個做法咧就係咁。咁但係咧就我都記得，起碼都嘥咗我大約三年嘅時間啦。 嗰段時間都幾痛苦啊！ 是啊， 你的朋友都挺痛苦 的。那么你有份你看看我有 份。你很过瘾啊。 不是你的身份 你有份有份。 那有份不好喝的嘛。 有不好喝的嘛。 那61个即是那个酒商你说以前 的分级真的不是好看。即係要以而家嘅表現啦，即係有啲真係基本上好渣、 對我嚟講，呢個係謎嚟嘅。點解1850几年嗰個分級到而家係冇變過？ 佢唔係冇變過，中間有變有一次，佢將呢一個 摩托 由第二級變成第一級，但係之後咧就冇變過啦。 咁而當時咧，點解會咁樣咧？當時點解用咗幾年時間咧？因為大部分咧，好多嘅烈級酒莊咧，有一個好大嘅部分其實係唔好飲嘅。而當年嗰個釀酒技術啦，同埋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成本同埋個效益咧，唔係咁高嘅。因為咧，以前啲酒唔係好似而家賣得咁貴嘅。以前咧，有部分啲酒係賣得好平，有部分嘅烈級酒莊嗰啲酒你淨係響到 duty free 見得到嘅啫。即係嗰啲酒咧，就係直頭咧，就係好水啊，佢又擺得唔好喎，跟於是乎咧，就係好難飲嘅。 duty free 嘅邏輯， 而當年咧，又係嗰陣時嗰個釀酒技術係冇咁好，同埋最主要嗰陣時啲價錢太過平啊，所以啲酒嘅酒莊咧，佢根本就冇咁多錢啊，更新設備啊，釀得靚酒。而家點解會釀得好啲咧？其實簡單，錢作怪啫嘛，因為你啲酒賣得貴嘅話，佢賺多啲錢嘅話，咪將佢再投入落去，再做好啲咯。而家你再飲翻嗰61個烈級酒莊，就算以前覺得好渣好渣啲酒咧，而家 進步咗啊！居然 進步係可以飲得到口噶啦，已經係可以，即係 drinkable 係啊，起碼 即係成個池塘滾大咗。 係啊， 當初即係有一班前列嘅酒莊，佢賺到錢之後，就拉到後邊嗰啲升曬上去。 咁你要多謝祖國啦。 係啊，咁一個件事啦，一個就係即係拉上去。咁當時你第一次實踐嘅時候，你有冇諗住喂我攞幾錢出嚟試下玩先？ 冇嘅喎，開頭嗰陣時候都諗住唔會話好多，即係同 攞翻100-200萬到啦，唔使咁多。 嗱，萬點都買唔到樓。 如果你計翻出嚟嘅話咧，又唔係嘅，即係如果你計翻出嚟。開頭就冇嘅，冇諗住好大嘅 budget 嘅，開頭嘅 budget 咧會少啲，咁所以咧就最簡單嘅做法咧就係去同其他人一起去困一起飲啦，即係譬如話你自己拎一支即係 BYOB 嘅做法啦咁樣，咁當年咧我哋都幾幸運嘅，咁有啲酒商啊，咁咧有成班客嘅，咁啊啲其中一個當年識嘅朋友啦，就係大家喺度飲酒嘅，咁一人拎一支酒出嚟，咪好快隨時都唔同嘅酒咯，咁但係咧就當你慢慢咧，你會發覺咧就話第一。香港的酒商去賣的酒呢都有它特定的選擇性的、即有些酒呢你永遠不會吸發的，另外呢就說在一起喝酒的朋友呢，他們因為是火分的嘛，他們不好像我這樣做法的，是有個、想法要喝齊了的， 即是神同事的 做法，他那些是只是喝他們自己喜歡喝認識的酒的，所以呢你永遠有一個 settlement 是見不到的。那我們怎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呢？這樣最簡單，你是搭飛機去不同地方，跟住去不同地方見到有的話咪買一支咪試咯，即係我哋當年咧，因為香港酒税係貴嘅關係咧，我哋最常去嘅咧都係去翻東南亞地方啊，去台灣啊、新加坡啊，有啲就去日本啊咁樣咧，就去買酒嚇。咁、當年佢啲數係好低過香港好多嘅，咁你會飲咪相對平好多咯。咁如果係有時要出差嘅咁樣，譬如要去歐洲，無論係旅行好或者做出差又好，咁你咪喺歐洲嗰邊會見得到。多啲嘢揀，嗱多啲嘢揀唔代表有好嘢揀喎。你係見得到一啲香港好少見得到嘅酒莊，但係咧就唔價錢唔貴嘅，因為嗰邊都唔係話好似我哋諗話佢哋飲好貴嘅酒，反而佢哋飲嘅酒可能超過我哋飲好多嘅，因為佢哋成日飲啊嘛， 日日都飲喎。 我哋就唔係成日飲，飲嘅話就可以有條件個 budget 可以飲得好少少啊嘛。 當時有我記得佢都試有成十幾款係揾極都揾唔到嘅，香港揾搞好耐嘅，周圍問喂你有冇邊度見到啊？去咗台灣望一望啊，去咗泰國都睇，係啊，泰國都望一望啊， 都會㗎。咁當年即係點解用咗幾年時間？因為有幾款咧係好難揾嘅，咁啊最後尾咧都要去翻即係歐洲嗰邊都見得到，又或者咧見到 merchant 同佢講聲喂，幫手啲嘢啊咁樣，因為佢當年有一啲酒咧，佢係唔係好出。口嘅，即系唔系好出口亞洲區嘅，咁佢可能系真系淨係 貨少， 佢貨唔一定係好少，但系咧佢根本就唔 care， 即系做亞洲生意。當年嘅亞洲唔係而家亞洲咁多生意。如果你講緊係中國市場嘅崛起，其實係呢十年八載嘅事，而嗰個波爾多嘅酒價大幅咁上升，都係呢十年八載嘅事。其實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係喺度浮浮沉沉嘅啫。 我你飲咗61個莊口，飲諗曬啦，三年之後，我先分開你口味先啦。而家你係想試一試。自己的味蕾先啊嘛，或者起碼都知道嗰61隻係點樣啦。你最後發覺你自己中意嘅有幾隻？ 中意有幾隻啊？其實 有冇十款啊？ 嗱，我就唔會咁 loyal 去注重個牌子，反而調翻轉頭係你嗰支酒本身好唔好飲。即係譬如話你個酒莊，佢每一年都出產，因為個問題係葡萄酒好玩之處就係喺法國嘅規定咧，你唔可以加添好多嘢落去嘅。咁而係喺個種植過程咧，亦都係純天然嘅。 即係你又唔可以淋水啊，又唔可以做其他嘅東西嘅。咁佢就能夠反映得到咧嗰年嗰個嘅氣候啊，嗰年嗰個嘅天氣情況嘅。咁佢就會造成嗰支酒嘅特性啦。嗱，有一啲嘅酒就講拉菲先算啦，即係譬如話 Lafite， 咁 Lafite 好唔好飲咧？整體上嚟講都係好飲嘅。你撇除咗個價錢，你問 absolutely 係咪好飲？佢係都係好飲嘅，但係唔係話冇酒能夠取代得到佢啦。嗱，個人口味啦，就唔係嘅。就算係Lafite都好，你唔同年份嘅話，個味道可以相差都幾遠下嘅喎。即係唔係話淡啲濃啲嘅喎，嗰、那個 wine making style 咧就會類似。啊，即係淡啲濃啲，係可能係淨係話嗰個年份入面嗰個嘅葡提子嘅成熟程度啊，佢嘅 concentration 啊嗰啲嘢。但其實咧，仲有其他嘢嘅。咁如果你係了解咗，譬如飲好多嘅話，你就會知道揀啲乜嘢嘅酒莊、乜嘢嘅年份咯。如果你問我咧，喺我腦海入邊咧，就唔會話咩莊特別喜歡，係會係有邊幾支酒。邊幾支酒意思就係邊有酒莊邊一年嘅酒係最好飲嘅，咁咧就打得到啦。咁我嘅經驗咧，飲咗咁多酒嘅話咧，你問我自己個人喜歡嗱，純粹個人喜好，冇話啱與唔啱嘅。最好飲嘅酒都係要好熟咗嘅波多，同埋靚嘅 Burgundy， 係啦。 跟住熟嘅波多有冇一啲即係叫指標年份，或者係原來要 age 咗十年，佢啲單寧先至順服到啊之類，你先可以入得口啊。有啲特別大嘅酒可能要20年啊，你先可以順服，先達到第一個成熟期啊之類嗰啲。 會有咁可能性嘅，但係咧呢一個係好generic 嘅啫。但係咧，如果我嘅建議咧，就第一件事咧，嗰支酒咧嗰、那個嘅 condition 嗰個 provenance 咧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咧唔理你係波爾多又好或者是勃艮第都好，如果你那支酒你本身那個儲存啊，那個的運輸是有問題的話，那支酒呢就會很大問題，即是同一個年份同一支酒不同地方的梳醒的話，那結果的味道是可以差很遠的。咁而話波爾多大部分咧，點解話要係熟咗波爾多好飲咧？佢又冇一定嘅特定嘅指定嘅年份，其實係支酒佢個 wine making 係做得幾 concentrate， 有幾多嘅 tannin 嘅啫。因為咧有一啲嘅年份，譬如話啲 off vintage 嘅，其實很好飲嘅。即係如果你話講緊新少少啦，話唔係好新啦，譬如話01年啊、04年啊嘅波爾多咧。真係都好飲嘅喎，嗱佢唔係話好靚嘅年份，但係咧佢係好香啊，好 easy going 嘅喎，而家飲。咁但係咧，如果你話飲一啲大嘅年份嘅酒，譬如話05嘅波爾多，即係最近期我都有翻飲好多，即係睇下我自己以前買落嗰啲，而家變成咩款，仲係好硬嘅。即係你講緊12年嘅酒仲係好硬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一般嘅 norm 嘅話，你可能係8至12年啦，就初步可以第一次飲啦，跟住之後可以再aging 去啦。咁如果你問我最好飲嘅年份，過去嗰30年嘅會係邊幾年呢？如果你話係最近期嘅好飲嘅話咧，我就喜歡2009年多啲。咁有啲人會話俾你聽，會2010年都好正喎。但係最大分別就是2009年咧，嗰個果味咧係好重嘅。嗱，嗰個問題就是你飲酒咧，一個酒係好唔好飲咧？我嘅講法咧，你用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啦，等於你飲凍檸茶一樣嘅啫。一杯好嘅凍檸茶有三個部分，三個 element。 檸茶有檸味。 嗰、那個酸度啦，嗰、那個檸檬嗰個酸度啦，俾個 acidity， 俾個 freshness 啦。第二咧，你要有足夠嘅茶味，茶入邊咧其實有好多 tannin 嘅，其實一樣嘅。如果你係一啲茶係整得好嘅話，發得好嘅話咧， 檸檬雲啦， 佢會俾到你嗰個嘅 structure 嘅，同埋個 texture 嘅。第三樣嘢咧就係嗰個嘅甜度。一杯好飲嘅凍檸茶，即除咗好少數啦，即譬如話而家年紀大啲啦，唔想飲咁多糖嘅話咧，就走糖。但係咧，我就問個好簡單嘅例子啦：一杯嘅凍檸茶唔加糖而飲啲，定係一杯熱檸茶唔加糖而飲啲啊？ 凍嘅而飲啲， 凍而飲啲啊嘛。咁呢個就解釋得到點解飲酒要 keep 個温度會凍啲咯，係嘛？因為佢一定有 acidity， 一定會酸噶嘛。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一杯凍檸茶出面沖的話咧，佢會點樣做法呢？一杯 standard 凍檸茶入邊咧，起碼加大約7斤至8斤嘅糖，即係大約係35克至40克嘅糖。咁同樣道理，如果支酒有 acidity， 又有 tannin structure， 你一定要有嗰個甜度咧去 balance 佢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三樣嘢係 balance 得到咧，就會好飲啦。 咁但係有啲年份咧，譬如話聽領熟唔熟啊，係個年份影響噶嘛，或者你嗰個嘅提子嗰、那個嘅果香果甜得唔得咧，都係影響噶嘛。咁但係咧個吊鬼嘅情況就係話，喂，而家飲嗰啲酒，法國酒，喂，全部 dry 嘅 ，dry 嘅意思即係話 residual sugar 接近零嘅喎，點解會甜咧？其實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嗰個人嘅神經上嘅問題，你嗰個嘅味覺同埋嗰個嗅覺咧，其實係相連嘅。 Mm-hmm. 如果你聞到一啲嘅味覺嘅東西，你係嗰個嘅腦入邊，你嗰個記憶佢係甜嘅話，你會感受得到嗰個甜味喎。呢、這個就係嗰個最吊鬼之處啦。咁所以咧，有啲酒係唔係好 fruity 咧？係咪好 fruity？ 唔係因為係支酒入邊咧，就係、是、有啲咩特別嘅。最主要原因係入邊 keep 得到嗰個 fruit 嗰個嘅香味喺度，但係其實入邊啲 sugar 已經係全部 convert 變成 alcohol 噶啦，已經。呢、这個就是最難去明白的嘅嘢。咁如果你係唔相信的話咧，你可以攞個糖分計，跟住咧你睇下呢啲法國酒同埋一啲澳洲酒，佢剩翻落嚟嘅 residual sugar 係幾多少？但係你可以揾得到一啲嘅東西咧，法國酒咧，佢其實 detect 出嚟咧係接近零嘅 sugar。 嗯。 但係咧，你飲落去咧，好甜。 就好 fruity。 冇錯啦，咁而Burgundy 係其中一個係能夠俾到嗰種嘅 fruitiness 嘅感覺咯。咁如果你話響波爾多嘅，咁你係 cab base 嘅或者係 merlot base 嘅，都或多或少都會有嘅。咁但係咧就佢嗰種嘅果嘅香度咧，就冇即係 Burgundy 嗰類咧會係咁香咯。 呢、這個你自己個人嘅味道啦，即係你中意個嗰款酒啊，咁但係同你去投資可能係兩件事嚟嘅，即係嗱個質素就當然對於嗰個投資價值嘅判斷都好重要啦，咁但係唔係淨係呢樣嘢，咁仲有啲咩嘢係？係啦，係咪拉菲有個中文名啊？近啲啦 ，reputation 啦，嗱你中文名好啲就因為多咗啲內地客啫。嗱好簡單。如果你講緊可以投資嘅部分嘅話，你可能係一百款酒入邊都未必有一款能夠投資得到。如果你想一個最直接問一個問題，究竟有啲乜嘢有投資嘅價值啦？投資價值即係有一個嘅 resell 嘅 value，有 liquidity。咁呢個好傳統嘅金融啊，或者係傳統嘅機制入邊都講呢兩樣嘢。咁你要有呢兩樣嘢嘅話咧，你首先要有市場先。 嗯、 好啦，咁你要問一個問題：啲酒買翻嚟，我可以買邊個？最簡單嘅做法，轉入俾自己啲 friend 係嘛？咁但係呢個好明顯都唔係賺得到錢嘅，係咪先？ 要嚟散貨。 如果你揾你啲 friend 攞嚟係賣酒俾佢哋賺佢錢嘅話咧，你就好大問題㗎啦。因為如果俾你啲 friend 知道你係賺佢錢嘅話咧，佢一定係唔 like 嘅 ，friend 都冇埋嘅。 捐去慈善機構啦。 係啦， 而我哋係賺唔到啲 friend 錢㗎嘛。我問題就係大家都知道啲價錢。 大家知道咁你就唔可以呢樣嘢啦。咁第二你冇客先啦。如果你自己你係做呢行嘅話，你有客嘅話，咁當然冇問題啦。咁所以你一定要有個市場。好啦，咁問題個市場喺邊度咧？市場都離不開幾樣嘢啫。如果你係講緊邊啲酒係有投資價值嘅話，第一個市場就係響 internet 入邊有啲 internet booker， 佢會唔會幫你將啲酒擺落去個網上邊咧？如果佢講到明佢自己一個 farmer merchant 嘅話，佢一定唔會擺啲 table wine 落去嘅。咁所以你嗰啲酒一定要係佢哋會係肯幫你去轉讓嘅。咁而嗰啲可以幫你轉讓嗰啲嘅酒嗰啲名咧，其實你上網都睇得到噶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般最容易嘅做法。第二個做法係咩咧？高深啲嘅，再貴啲嘅，就係話拍賣行肯接受拍賣嘅酒。咁呢一樣嘢仲簡單嚇，咁、香港我哋係世界嘅幾大嘅拍賣嘅中心之一嚇、我哋蘇富比啊，又有呢一個 Christie 啊，我哋又有其他啲嘅英國細啲嘅auction 嘅 house 啊咁樣，咁佢哋每一年都起碼有三兩次嗰個嘅葡萄酒拍賣嘅喎，咁你睇下葡萄酒拍賣攞本免費 catalog download 都得，你睇下入邊去買啲咩酒，其實嗰啲十年好少嘅啫，我諗咧佢常見拍賣嘅酒嗰啲牌子咧。加埋都少過100個酒莊嘅啫，嚇好少嘅啫。而大部分集中翻響法國嘅最重要波爾多，同埋係部分嘅勃艮第，或者有少少少量啊呢、這個美國嘅拉帕酒咁樣。咁嗰啲酒咧就好明顯咧，就有一個二手市場。你最壞嘅情況，你唔介意俾即係廿個傭嘅，咁你咪去拍咯。咁仲有一個嘅方法嘅，呢個方法咧就係適合少量啲嘅。咁第一，你一定要有一個你熟悉嘅 merchant 先啦。個 merchant 係願意俾你做 consignment 嘅，你自己引用一下啲酒，你自己唔喜歡嘅，你可以透過個 merchant 就 con 落去， 係轉讓。 攞翻個 liquidity， 攞翻嗰個嘅資金可以再 再做。咁呢幾個咧都係可以揾得到嗰個嘅咩酒莊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講緊最知名嘅黎巴開個十個八個噶啦，總之係波爾多五大啊，呢、這個 Burgundy 啊嗰幾隻大嘅牌子咧，都係常見嘅係可以投資嘅產品咯。 頭先我哋啱啱有張相就係嗰十大啦，嗰陣時就好似係飲緊2002年一成系列一次過飲曬嘅，嗰張相係呢張相， 冇錯係啊， 我嗰陣時咧就一齊飲嘅。咁其實裏邊嘅升值潛力落落去去，有啲其實因為個量細，你好難炒。 冇錯， 譬如納夫。其實 Petruso 都理盤都係啦，其實呢個要喺個市場上面不斷滾存炒作就難啲嘅，反而你可能喺拍賣會見到啲，即係如果頭先首先 Billy 講第一個市場就喺個期貨市場度咧，呢啲都難搞嘅嘢嚟。 呢啲好難搞啦，譬如話你喺呢張相入邊咧，你講即係左岸同埋右岸啊，就係嗰啲最頂級嗰啲嘅酒咧，咁撇除咗五大啦，其實咧最少產量咧就係 Petrusa 同埋李鵬嘅，即係 Lepin 嘅。咁呢兩個咧係好少嘅。如果你而家個新嘅 Vintage 大約嗰個價錢咧都係去到萬幾，一啲靚啲嘅年份咧去到20,000+一支，咁呢啲嘅價錢咧係好高嘅，咁嗰個升幅有幾高咧？嗱，呢一張相即係我有份飲啊，同我哋一齊飲嘅，咁我仲記得你嗰支 Petrus 嘅都係講緊都唔使10,000，都係幾千蚊，嗰支李鵬都係幾千蚊嘅啫。咁如果你係喺當年係飲，係啱啱 release 咗三幾年嘅啫，真係都係新酒嚟嘅。咁去到而家，你再睇翻而家係20,000+嘅話，嗰、那個嘅升值幅度大約可能係8%左緊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再將嗰個時間再褪前少少，褪到落去可能係90年代尾啊，即係2000年前啊嗰段時間咧，依兩支酒嘅話係可能係賣緊4,000一支嘅啫。咁如果你計翻而家個價錢，可能升值咗呢一個嘅四五倍以上嘅，咁嗰個嘅回報咧，相對咧吸引。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將個時間褪翻之前十幾廿年之前，你根本就唔會能夠咁容易買得到全箱嘅酒，未開箱，仲要係你有一個好嘅地方俾你 keep 喎。當時香港我哋冇呢啲咁嘅seller 嘅專業嘅 seller 喎。 而家攞啲咩啊防空洞嚟做啊嘛。 係啊，即係 嗰時未有 Crown Cellar 啦， 嗰陣 Crown Cellar 都未有嘅， 嗰時未有 嚇，即係嗰陣時我當年都做咗個實驗，做咗實驗嘅話就係有部分擺一啲電子酒櫃，有部分就將一間房就係24小時開冷氣，咁呢個證明話俾你聽係失敗， 即係開冷氣係失敗。 嗱點解咧？你喺間房係24小時開冷氣，第一部冷氣機咧幾年咧就會打柴㗎啦，咁就會彎咗。第二咧，你就算開咗冷氣都好啦，你嗰個嘅外邊嘅温度嗰個波動太犀利啊嘛，因為你間房就好多住宅，你冇 insulation 嘅話咧，你做唔到 keep 到恆温效果啊嘛。嗰、那個酒嗰個 aging 咧都唔會話係即係太好咯。咁但係咧，支酒都會比一般嘅出邊以前嘅情況都會好啲，因為咧如果你係出邊嘅好多啲鋪頭啦，佢係朝頭早 喺度曬住㗎嘛， 先至有冷氣嘅啫嘛。佢一收工就冇冷氣噶嘛，咁嗰個嘅温差日夜温差太大嘅話咧，支酒咧會係變化，即係熟得會快啲，但係熟嗰咗咧係唔係靚嗰種做法咯。咁至於你話響呢幅相入邊咧，你左岸右岸咧，咁你右岸啲酒都會係少量啲嘅嚇。咁啊，譬如話歐松啊，都升咗好多啦。咁啊，譬如話白馬 Triple Blonde 啊，咁佢都有一定嘅升幅咯。咁有啲人喜歡右岸。low base 嘅，俾你嗰種 run 嘅口感。有啲人咧就中意咧就係勁抽啲嘅，即係爆發力勁抽啲嘅左岸啊 cap 嘅品種咯。咁但係咧喺呢一度咧，如果係講投資嚟講咧，喺過去咁多年咧，其實最好啊跑得最好，亦都有量嘅話咧，就都係拉菲嘅啫。拉菲點解？因為第一佢個名字易讀，因為法文係唔容易讀嘅、啊。我都唔識法文嘅。但係咧，即係我寫嗰本書咧，我都特登係唔用中文譯名嘅，係冇譯名嘅，全部用 寫翻嗰啲名嘅。歐洲 咁，但係咧，我本書就去咗台灣啊，去咗內地啦。咁當地嘅編輯咧就幫佢加翻啲名。咁而拉菲兩個中文字係最易記，亦都最易認嘅。咁但係其他啲咧就唔係咁好喎，譬如話講緊飲好飲嘅，其實我覺得辣兔係幾好飲嘅。但係辣兔咧，如果你係響翻個中文咧，就係拉兔。咁你用國語嚟講咧，叫拉倒啊嘛。 咁咧就即係話做生意， 勞力 嚇，唔會攞支攞支酒係拉托盤生意噶嘛，所以咧就冇人冇乜人買嘅喎，真係喎， 亦做拉托 嚇，唔係佢嗰時譯名啦，改咗佢啦，咁啊，但係都仲有好多古仔嘅，譬如話你如果你投資嘅話，一定要咩咧？一定要留意翻嗰個嘅市場嗰個情況。最近期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支 Oblion。咁 Oblion 咧，如果你係喺五大入邊嚟講咧，通常佢嘅賣價係最平嗰支，因為佢嗰支酒佢所處嘅地方啊，呢、這、一個 graph 啊嗰個嘅區域咧係好多 mineral 嘅。你呢支酒養出嚟咧，簡單啲嚟講咧係冇咁乾淨，但係咧佢有一種特別嘅味道。咁而喜歡飲酒嘅，譬如我有喜歡飲嘅話，飲 First Score 嘅話咧，飲得最多亦都係覺得都係次次都唔會差太遠嘅味道咧，都係 Oblion 嘅。咁佢一直都係好平好平好平。直至到幾時？直至到我哋嘅國家主席啊，習主席去到呢一個嘅早兩年去到英國，呢一個嘅英女王招呼佢嘅國宴，佢入邊咧就會擺咗一個嘅酒，就係八九年嘅 Oblion。結果嗰支酒咧就俾內地炒到變成天價，本來係由呢一個七八千蚊一支，最高峰期係去賣到近20,000蚊一支。 黐線啫！ 本來我哋每年都有機會飲一兩次，而家冇，而家冇乜機會飲。 儲翻咗七年飲一次咯，有幾年嘅錢儲低佢。 呢類嘅即係投資咧，咁其實都係主要都係集中喺波爾多啦。咁就算係即係而家有啲叫做類似恆生指數嘅嘅即係炒酒嘅指數啦。 哦，係啊，有 index， 有叫 Life X 指數。我可以喺下一節再傾下，究竟。在即呢指數裏面每一年度嘅升跌係點樣？以往就話忽然間升得好勁，跌嘅時候都好緊要。轉頭再翻嚟傾啊！ 好。